在忧郁的日子里，心放弃真正原因。回忆过去，年事情怀疑，脑里是你留下的足迹。在忧郁的回忆里，想你就在我怀里。这段初期精心甜蜜的爱情，因你绽放而美丽。偶遇是否落在你心里，伸手拾去你留下的泪滴，就让细雨见证所有刻骨铭心。偶遇是否忙进脑海里，将扑朔迷离的睡梦唤醒，相隔千里相信默契有你，一切都美丽。放弃真正原因，回忆过去，年事情怀疑，脑里是你留下的足迹。在忧郁的回忆里，想你就在我怀里。这段初期精心甜蜜的爱情，因你绽放而美丽。是否落在你心里，伸手拾去你留下的泪滴，就让细雨见证所有刻骨铭心。偶遇是否忙进脑海里，将扑朔迷离的睡梦唤醒，相隔千里相信默契有你，一切都美丽。偶遇落在了我的心底，将扑朔迷离的睡梦唤醒，相隔千里相信默契有你，一切都美丽。